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青年相声演员杨广业是山西人，从小热爱曲艺，16岁考入山西省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开启了艺术殿堂的大门，开始了自己真正的求学之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由杨广业、张萌杰合说的相声巧对影联。杨广业在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期间主要学习快板和相声专业，跟随著名的快板表演艺术家李润杰先生的高足刘培安先生学习快板专业，在校学习3年，艺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在校期间参加学校和社会的各种演出均受好评，还于2003年考入中国北方曲艺学院继续深造。在学校期间跟随相声名家魏文华、刘俊杰、田立和、王文玉学习相声表演，艺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下边啊，咱们就来听这段杨广业、张萌杰合说的相声巧对影联。 看见没，凡来这儿的观众 都是喜欢相声的， 都是相声迷呀。 哎，你要爱听相声就来剧场听， 剧场相声可乐。 当然了 啊， 你要想唱歌 去哪儿啊？ 钱贵， 设备好。 想购物 去哪儿啊？ 西单， 货全。 想喝茶 去哪儿啊？ 吴裕泰， 老字号。 想吃烤鸭子 去哪儿啊？ 全聚德， 有名。 想吃烤白薯 去哪儿啊？ 哪儿碰上去哪儿吧。 那我哪儿找去 啊？就说每个人爱好都不一样。 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趣。 我有我自己的爱好。 哦，您有什么爱好？ 我最大的爱好 啊， 就是看电影。 哎呦，那太巧了。 怎么呢？ 我这个人是个电影迷呀。 电影迷。 哎， 来跟大伙说说迷到什么程度了。 迷到什么程度 啊？ 知道我 QQ 昵称叫什么吗？ 还有 QQ 昵称 的？当然了。 什么昵称？ 好莱坞。多好。 哎 啊， 知道我的 QQ 昵称是什么吗？ 什么呀？ 奥斯卡。 哦，对着来的。 哎，高一级。 哎 啊， 他们还送我一外号。 还有外号呢？ 有啊。 什么外号？ 电影神童。就是鄙人。谢谢谢谢啊。 哦，说了半天后台让那个电影神童，电影神童就说你呢。 哎，打小看电影看得多，人送电影神童。 哎呦，没看出来啊。不是，他们倒是也送了我一外号。 那您叫 电影神父。 对了， 说我干嘛呀？ 像话吗？占我便宜？ 没这意思啊，没这意思。就人们说我看得多， 神父 看得多， 说你看得多。 对对对， 咱今天这样吧， 怎么着？ 你也别说你看得多 啊， 我也别说我看得多， 怎么着？ 咱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一场当场比试，你看行吗？ 你想怎么比？ 咱俩今天在这儿对一回影联，您看行吗？ 对影联？ 哎， 什么意思？ 不明白？ 不明白。 拿这个电影片名，咱对一回对联。 好主意。 好吧， 哦，拿电影的名字对回对联。 哎， 好，你既然出了这个主意了 啊， 你说这上联， 我来出上联。 我对下联。 您这下联可得跟我这上联对得上。 当然对，怎么哪对不上啊？ 有讲究的啊。 当然有讲究了。 你听好了， 来呀， 我先给你出两个字儿的， 甭问他，我对俩字儿的， 听好啊。 来， 我这两个字儿的是 什么呀？ 日出。 哟，还真有这片儿。 有这片儿吧？ 方叔主演的。 哎， 可能老观众看过啊。 嗯， 片儿太老了。 你管新老，你给我对上来。 听我的， 你来。 你那是日出。 对， 我给你对夜宴。 嚯， 怎么样？ 冯小刚导演。 哎，新片吧？ 你看，有观众看过。行行行，您先别鼓掌啊。 啊，怎么了？ 咱等等啊，你得解释一下。 怎么 你这个夜宴跟我这日出对得上？ 当然对得上了。 你说说， 听着，给你解释啊。 你说， 你这是日出是吧？ 对啊， 日出。 嗯， 你白天出去干活去了。 哦， 夜宴，我晚上回来吃饭，多好！日出对夜宴不耽误事儿。怎么样？ 行行行行行，都不耽误。 那当然了。 行，你再听我这个。 说， 我这个是红颜。 哦。那我给你对赤壁。哎，怎么样？ 大片儿啊。 哎，二都出来了啊。 哎呦， 赤壁， 我这红色经典啊， 我这历史名著。 可以呀、啊、没难住他。 那当然了。 咱这回这样吧， 啊， 这回我给您出三个字儿。 那甭问了，我对仨字儿的呀。 你听好了 啊，来， 我这三个字儿的是 什么呀？ 黄飞鸿。 那我给你对霍元甲。 我这是广东石虎。 我这民族英雄。 我在广东开的宝芝林。 我在上海开的精武门。 哦， 不服气 怎么着？ 比试比试。 来来， 霍元甲，你骂我的精武门第一呀、啊、就在今天。 呵，行了行了行，等会儿再过瘾啊。 那儿给我照相呢还。 嗨，谁给你照相、 哎、怎么样对的？ 你别说，有点意思。 那当然了。 你再听我这个。 王先说。 我还有呢。 说。 我这是美人鱼。 那我给你对加肥猫。 我这可是鱼。 我这可是猫。 我这聪明美丽。 我这幽默风趣。 我这遨游大海。 我这穿房越脊。 哇， 还不服气 啊？ 再比试比试。 再来来。 加肥猫，你妈都是精武门第一呀、啊、就在今天。 行行行行，你想话 怎么 加肥猫还精武门第一啊？ 天津加肥猫、我能吃着你，反正 吃我像话 猫吗？ 行行，你再听我这个。 来来， 我这是阮玲玉。 哟，变了 啊，改风格了。 那我给你对梅兰芳。怎么样？ 我这电影明星。 我这京剧大师。 我这魅力四射。 我这妩媚动人。 哦，唱上了。别卧云了，一会儿后台卧槽吧。 卧槽像话吗？ 行行行，连说带唱、啊、 连说怎么样？这个 您别说，有点意思。 那当然了。 哎，这回我出四个字了。 你甭问，咱对四个字的呀。 我这四个字的是 什么？ 抢钱带手。 我给你对功夫熊猫。哟，来， 我看你不像功夫熊猫。 那我像 黑山老妖。这是 会有这老妖吗？这 行行行行行， 怎么 真没难住他。 那当然了， 这回啊，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 甭问了，我一字儿一字儿的对。 您听好了， 来， 我这是老， 太简单了 啊。 小， 老对小， 老对小，一老一小，多合适啊。 哦， 你还有吗？ 再听我那个， 说， 我这是鼠， 牛， 鼠对牛。 去年什么年？ 今年鼠年呢？ 今年什么年？ 牛年呢？ 鼠对牛吗？十二生肖多好， 这也知道。 那当然。 还有， 来， 我说 爱，那我就得对想， 爱对想。 你爱我，我想你，就像老鼠爱大 米。哎，等会儿再唱。 怎么了？ 容易死人，这都。 至于吗？ 调听着还有呢。 还有，来来来，再来。 我说上， 我对下呀。上下这太简单了、 哦、我说猫， 我对狗， 猫对狗。 你猫是捕鼠的，狗是看家的，人类最好的俩朋友，多恰当。 哦，不错不错。 怎么样？ 哎 啊，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个上联， 那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个下联。 我这是老鼠爱上猫， 我这是小牛想下狗。你看， 怎么样，朋友们？他对的这像话吗？啊， 这人太坏了 啊， 太坏了！那我问问你， 怎么了？ 有这么出对联的吗？一个字一个往外蹦啊，这是 啊 啊！你这么出，我可不小牛想下狗吗？ 这， 你出对联，你一块儿说，我能对得上来 啊？这还怨我？ 当然怨你了。 你一块儿说是吧？ 一块儿说。 行行行，你听好， 来， 我一块儿说啊。 说， 我这是追捕。 这多好， 你来 听我的 啊！ 我给你对洗澡。 对了， 哎，你看大伙乐了吧？ 等， 丢脸！ 等，不像话！ 怎么了？ 哪都有联系？ 当然有， 你这洗澡跟我追捕联系得上吗？ 太密切了。 你说一说， 你琢磨 啊， 追捕， 嗯， 一个人跑吧， 啊， 追另一人，还有大热天的跑啊跑啊，出了一身臭汗，不得洗洗澡吗？ 这也行啊？ 当然了。 行，你再听我这个， 来， 我这是过年 洗澡。 过年也对洗澡啊？ 当然了， 啊， 过年能不洗澡吗？ 哦， 刘备，你又张梦杰 啊？ 什么时候洗的澡啊？ 嗯， 去年洗的。 呵，一年洗一次，我都味儿了。 还是的呀，洗澡。 行，再听这个， 来， 我这是活着 洗澡。哎呦，这 活着也对洗澡啊？ 当然了，有这么句俗话没听说过吗？ 哪句啊？ 我们活着， 哦， 是为了洗澡去，我们洗澡不是为了活着。 什么呀？人那句是吃饭 啊？什么？ 吃饭啊？ 吃饭呢？ 啊， 那更对了，吃饭洗澡，洗完澡搓个脚，再泡个澡， 哎， 然后那什么，多好这个。 乱七八糟，老有说的 一套。 行，你再听我这个， 来， 我这是。祝福 洗 澡， 走， 你家开澡堂子的？ 没， 你让大伙说这像话吗？这么一会儿，我洗四个澡了，我。 说实在的啊，刚才和你那是开玩笑 啊。 不过最后这个洗澡，我是工工整整给你对上来了。 不是，那你说说 啊， 你这洗澡跟我这祝福怎么对上的？ 你注意听啊， 啊， 观众们想想啊， 嗯， 你这祝福俩字儿是两个士字旁吗？ 两个士，对呀，啊， 哎，我这洗澡俩字呢， 嗯， 是俩三点水，我这两个三点水对你两个士字旁，让你自个儿说是不是工工整整？ 哎，您别说，有点意思啊， 这叫文学价值 哦， 长能耐吧？ 那我再多说点儿， 我多对点儿， 我说得急， 我对得紧， 我说一串， 我对一筐， 听好了， 来吧。 帝国， 圣战， 食神， 喜宴， 上甘岭， 诺丁山， 雷霆谷， 霹雳弹， 红番区， 黄金眼， 宝莲灯， 桃花扇， 决斗士， 神死关， 苏州河， 庐山恋， 死亡录播， 致命快胆， 龙门客栈， 大红米店， 绝境逢生， 林海雪原， 虎口脱险， 林海雪原， 南岛风云， 异度空间， 云中漫步、 星球大战、 蛇蝎美人、 棒球少年、 同居密友、 长期伙伴、 金枝玉叶、 碧海蓝天、 空中监狱、 中央车站、 勇闯夺命岛、 暗恋桃花源、 海上钢琴师、 天堂电影院、 海底两万里、 惊情四百年、 冲出亚马逊、 飞越疯人院、 疯狂的石头、 沸腾的群山、 时光倒流七十年、 环球旅行八十天。谢谢。 哎呦，行啊！ 怎么呢？ 看来不来点男的是不成了。 你最好来点女的吧。 对了，女的什么事儿？ 你这说错了，没找着对象，我都着急了。我这 像话？你听我这个，别贫啊！ 啊， 听好了啊！ 说， 我这是天堂的孩子 啊！ 您注意听，我这多有意境，天堂的孩子，你看， 啊，这行啊？ 怎么样？ 听我的啊！ 你来， 我给你对。沉默的羔羊，怎么样？咱这个啊， 您别说，也挺有意思。 那当然了， 哎，我这能加字儿， 我这能添字儿， 我这是天堂的孩子，骑着沉默的羔羊，走了， 回来， 怎么了？ 不像话 啊！ 有这么说的吗？ 怎么了？ 俩人词儿一人说呀？ 哎，谁说前边算谁的？ 我就我还倒霉了我 啊！你来呀、啊！ 想难住我？ 难为难为你啊！ 哎，听我这下联， 你来呀、啊！ 听着，你上什么词儿？ 天堂的孩子 啊， 骑着沉默的羔羊。 我给你对沉默的羔羊， 怎么着？ 摔死天堂的孩子！ 我 提提， 不像话，不像话！ 怎么了？ 好好孩子让你摔死了？ 那没辙呀，人家孩子没事骑羊来着，这 那姐也不行啊！ 怎么了？ 出人命了！您换一个，换一个， 这不行啊！ 换一个， 我给你换一个， 啊、 词儿多的是。 来， 你是什么词儿？ 天堂的孩子骑着沉默的羔羊。 我给你对沉默的羔羊 怎么着？ 引发厘米的猜想。 哎，您别说，这个还可以。 怎么样？ 行行行行，你再听我这个。 来， 我这是骆驼祥子。 嗯， 城南旧事。 哎，不，等会儿 啊， 俩什么意思？ 不明白，多简单 啊！ 两部影片搁一块儿，上下之间还要有联系。 哦，这俩歌还得联系。 对呀、 啊。行了行了，听我的， 你来。 我给你对这个人猿泰山 怎么着？ 春光乍泄。 哎对。 怎么了？ 不是什么叫人猿泰山，还春光乍泄？ 你不说有联系吗？我这有联系啊。 这有什么联系呢？ 你琢磨呀。 啊、 人猿泰山。 嗯。 啊，就穿一小皮裙儿， 啊、 嗯，还到处显摆， 嗯， 哦，哦，呵， 这儿这么多小朋友，我告诉你限制级啊， 有联系吗？你这本来的嘛，都老会来回算， 这算你过了啊， 来， 再听我这个， 来， 我这是英雄儿女董存瑞， 我给你对超人归来， 谁呀、啊？ 苏乞儿， 哎。超人这就要了饭了啊！ 经济危机嘛，下岗了。 喋血双雄洪熙官方世玉， 我给你对绝代双骄焦裕禄孔繁森。 好， 怎么样？ 再听我这个， 来， 我这是城市猎人， 嗯， 马可波罗。您注意听我这发音，你看发音，马可波罗。 还带上英文了， 哎，与时俱进。 听我的， 你来， 我给你对乱世佳人， 谁呀、啊？ 哈利波特， 童话故事。 哎，这叫和谐社会。 哦，不错不错。哎，我这能加字， 我这能添字。 我这是城市猎人，马克波罗，深入敌后，经历生死豪情，红颜薄命啊！ 听我的， 你来， 我给你对乱世佳人哈利波特回到未来，遭遇生死时速，魂断蓝桥。 燕子李三， 大刀王五， 燕子李三夜游芙蓉镇， 大刀王五偷袭珍珠港。 哎。燕子李三夜游芙蓉镇、 嗯、 爬的可是红河谷， 大刀王五偷袭珍珠港走的是无间道。 燕子李三夜游芙蓉镇爬着红河谷，拿的可是致命的武器， 大刀王五偷袭珍珠港走着无间道坐的可是 什么呀？ 周瑜的火车。 哎，这别美了，别美了。 怎么了？ 火车能去珍珠港吗？ 海底火，你管得着吗你？ 行行行行， 刨根问底儿，这人 蓝调牛仔妹， 精灵鼠小弟， 蓝调牛仔妹，人鬼情未了，他们两个是不见不散。 哎呦呦呦，够浪漫的啊！ 那是 啊，我给你对精灵鼠小弟，老鼠爱上猫，他们俩是非诚勿扰。 哎呦，看来这回不出绝对是难不住他了啊！ 天下无语不成对，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你听好了， 来吧， 我这是中国姑娘， 嗯， 邀请上海武士、中华赌侠、少林寺弟子、南海十三郎在罗马假日中共同回忆美国往事。 停， 这多好！哎，停，怎么了？ 你这个属于崇洋媚外吧？ 不，什么叫崇洋媚外呢？ 哎，让大伙听听 啊！ 一中国人回忆美国往事，你这不就、哎、 你什么都不懂，知道吗？ 怎么了？ 这叫文化交流，礼尚往来。 哦，你说文化交流啊？ 哎。 那得外国人学咱中国人，对不对，各位？ 你别在这煽动群众啊！ 煽动群众啊！ 你对不上来，别这儿给我矫情，我这是绝对， 就这还绝对呢！ 你来啊！ 太简单了！ 你来， 听我这下联， 哎， 听我这下联 啊！ 下联怎么样？ 对， 各位，我 哪知道你怎么样？你都没说 啊！我还没说呢， 没说呀、啊！ 厅长， 你来， 你再来一遍， 我再来八遍，你也不会信吧？ 一遍就得。 你听好了， 来， 我这是中国姑娘、邀请上海武士、中华赌侠、少林寺弟子、南海十三郎在罗马假日中共同回忆美国往事。 我给你对美国狂人、召集纽约黑帮、埃及王子、基督教伯爵日内瓦医生在重庆森林里一起聆听 什么呀？ 夜半歌声， 闹鬼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杨广业、张萌杰合说的相声《巧对影联》。一下听了这么多电影名称组合起来的对联，您是不是觉得很过瘾呢？早先啊，刘伟、冯巩曾经说过一段相声《巧对影联》，而杨广业、张萌杰这一版呀，又加入了许多新上映的电影，更是贴近生活。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来听一首来自蓝宇演唱的《恋千年》。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就算过去了几世纪，我爱的人还是你，就在冰雪覆盖的梦里，我牵挂的依然是你。就算沉睡了几世纪，我爱的人还是你，就在千百年后的苏醒，我的泪化作天的错，不害怕什么，只是害怕没有你的寂寞，害怕你会忘了，害怕你会倦了，害怕你的心随时光坠落。苏醒，变换了天地，将要如何找寻你的踪迹？不见炊烟起落，却见繁华太多，再也无法寻觅你的身影。